南朝鲜网报《民众之声》17号登载一篇社论，表示谴责朴槿惠设立妨碍调查特大型丑闻事件。该网报还登载另一篇社论，表示责难潘基文在这天的记者会上显露出敌视工人的意识。